罪名正式起诉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对康明海提出起诉。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迈克尔。外交部发言人邵立坚说，两人触犯刑法第111条，情节特别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问到中国政府对人质外交有什么立场，邵立坚认为这个是充满恶意的问题，反叫记者去问加拿大政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326点，升2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83， 瑞士法郎 0.949， 加元 1.358， 人民币 7.076， 英镑对美元 1.238， 欧元对美元 1.123，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34.11美元，賣出1,735.71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炎熱，聽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马戏班走入疯狂世界。 苍白的脸撑出你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随时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饰演英世蟹俗坏角色，逆向飞驰与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恳请观众别制止。 原本 Nowhere Boys 真系想写一首关于马戏班小丑嘅作品嘅，不过写写下受到唔同嘅启发，最后而家写嘅系点样喺疯狂世界之中自处。作曲余佬，填词余佬，加上阿 Van， 编曲 Nowhere Boys， 监制谢国伟。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Nowhere Boys 小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Let's shake， 支持山下嘅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咦，你咪骚动音乐嘅 Eric， 我系严琼啊！你觉得咧，爸爸有啲咩咁叻啊？ 天下嘅爸爸都好叻噶，个个都话自己系专家，乜嘢都识噶嘛。但系有样嘢咧，佢哋就唔系咁擅长啦，就系、是、身体接触。所以今个父亲节咧，试下唔好净系讲爸爸我爱你啊，而系俾个拥抱佢，融化佢钢铁一般嘅外表啊！ 好啊！文大人，我就嚟爆啦！ 文大人，我就嚟忍唔住啦！ Kitty 茉莉，你两个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上嚟我哋嘅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大家好，星期五我会同大家探讨一下乜嘢叫做创伤知情。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 茉莉嘅敏感时刻啦！ 啊，真系舒服晒啊！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茉莉，敏感时刻。 嚟到礼拜五，今日系6月19号，咁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敏感时刻。 系 ，hello， 喺直播室咧有敏大人啦 ，hello， 有茉莉，亦都有 Kitty 喺度嘅。 系，而电话入面依然都会有李阿力。 Hello， 大家好，茉莉好 ，Kitty 好，敏大人好 ，Eric 好。咁啊，又到礼拜五啦，逢礼拜五咧， yes. 李阿力都会同我哋推介一下啲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咁啊，今日又系咪嗰啲惊栗嘢咧？ 少少系啦，咁咧我就喺个 永远都食辣嘅， 佢就算爱情都要系经历嘅， 冇错。另类啲嘅爱情啫，唔好话经历。经 历爱情，哦，咁今次又点样赖到啲经历落去咧？ 啊，咁我就喺呢、這个生果嘅平台嗰度就揾到套戏，咁、咧就嗱读起上嚟好麻烦噶，我逐个字读，世图险恶。 系咁，世途险恶就唔奇怪噶，但系你咁样读系咩意思咧？食、 這個、字嚟嘅，就好似我口音唔正咁，但系佢四个字咧系独立嘅， 系 即系唔系我哋讲嘅世途险恶， 系 即系世啊，即系食嘢嗰个世，即系同埋咬嘢嗰个世。 哦，你知系咪一套泰国片嚟噶？ 唔系，呢套系美国片嚟嘅。 美国啊，哦， 系。 我都记得泰国好似有套又系类近咁样嘅。 嗰套系肝糖嘅恶，呢套系湿嘅。 湿噶 湿恶，我记得有套泰国，好似泰国嗰套系话咩走入泳池咬人噶嘛，系咪 啊？系啊系啊， 但系我唔明点解鳄鱼走到入去， 佢 因为嗰个荒废嘅地区嚟嘅， 唔系嗰个系一个类似酒店嘅嘢咧，但系佢结束噶啦，咁就有个泳池嘅。 咁我话荒废，你又话唔系？ 佢唔系嗰个咩啊？ 得得，啲人系好中意口头禅你嘅。你讲咩啊？你好嘛？唔系，你都继续讲，继续讲， 继续讲。嗰日未系荒废啊嘛，佢系结束营业啊，佢唔系荒废。 哦 ，OK， 好啦，咁啊，逃咧就逃跑嘅逃啦，险就凶险嘅险啊，恶就鳄鱼个恶啊。 哦， 咁如果你每个字读都正音嘅话咧，其实读得好理气。 系细。地图险恶 系啦， 好似泰文咁啊，又真系 系啦， 晒到险恶卡咁啊！ 咁但系好奇妙啊！呢套虽然美国嘅电影吓，2019嘅电影，咁但系佢个导演咧系法国籍嘅导演啊，叫亚历山大阿甲啊， 啊， 佢系咁译嘅阿甲， 阿甲 啊，即系唔知 导演甲有冇另一个 正确？咁但系咧，我查一查个导演，原来我睇过佢好多戏，虽然我唔记得佢个名。咁而且咧，我系 其实有咩戏你未睇过啊？ 买过好多嘅，冇咁讲，冇咁讲。我就 你讲一套你未睇嘅戏，真系好特别。 有好多欧洲戏我未睇过嘅。有一套系好出名嘅，但系我系睇过 YouTube 上面嘅介绍嘅啫。系唔知咩一百大里面嘅第一名嚟咁，唔知咩咁样嗰啲。 佢真系答我哋， 系啊， 你想介绍 啦，你问我梗系答噶啦。 系 OK， 咁呢个导演咧，阿甲咧，究竟拍过啲咩咧？其实我都讲下，可能有啲人都睇过嘅。譬如有一套叫《夺命停车场》啦。P2 嘅英文叫好简单，中文就比较长啲。有大陆版嘅，跟住咧有佢拍咗一套系记得嗰阵时韩国片一套叫《鬼镜》。 咁咧佢就有一套美版嘅叫《空鏡》，咁就係佢係導演嘅。咁咧最突出嗰套咧，就香港人最多人講嘅一套咧，就叫《變種食人倉》。 啊，我有睇啊， 係咧，係咧， 係啊，咬人噶嘛， 冇錯。所有食人魚 好奇怪噶，走咗入去浴缸度咬人噶，喺啲水渠度， 咁都有名你叫啦，食人倉啊嘛，大佬。 但點走咗去水渠咧？ 佢喺水渠嗰度發發發跳出嚟就咬人咯， 好怪噶。係 啊， 咁咧呢個法國嘅導演咧，佢啲食人倉唔係嚟到香港嘅。咁咧最特色係咩咧？嗱呢套譬如佢頭嗰三套頭先我講啦，一套就福利嘅驚慄片啦，一套就福利嘅鬼片啦。同埋一套福利嘅災恐怖片啦，災難係恐怖鬼片同埋驚慄片係三套唔同嘅。咁咧即係呢個導演咧好擅長保留啲歐派，即係歐洲派嘅福利主義嘅。咁所以咧就算係佢嘅一個 signature 啦。咁另外咧呢個導演最擅長係乜嘢咧？就係處理一啲叫不對稱危機。咁 咧 不對稱危機即係話主角通常會面對一啲咧基本上係冇得挽救嘅危機咯。 吓， 而家好兴讲不对称嘅又系啊系啊， 即系有得同佢死过嘅，咁就叫对称。 系， 即系话你嘅力量同埋嗰个危机嘅力量 系 可以 对称嘅。 哦， 咁唔对称嘅，即系话，譬如你可能遇到一个人吓，遇到一个洪水暴发或者山灾咁， 真系不对称。 喂，不对称危机。 我想问你有边啲天灾系可以对称到 咧？ 除咗我个人老猪王呢个天灾， 都不对称，我哋敌不过，因为 所有天灾人祸都不对称 噶嘛。譬如我突然间， 就算小近期有个小三嗰个，你睇。那個 夫妻世界 是夫妻的世界就对称了，这个危机 是啦是啦，所以即是他很擅长处理这些劇情的，同埋通常主角当然因为即是电影啦，最后个主角都是逆向性啦，即是反过来赢得返的咁样。咁呢点解我要讲这个导演讲咗咁大轮呢？因为呢他嚟緊呢宣布咗呢会拍一套戏。这套戏呢就大家三位呢都可能冇乜認知㗎啦，因為基本上好少女仔會睇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日漫嘅巨著，即係日本漫畫嚟嘅，就叫哥布拉。咁咧即將化成真人版。 哥斯拉個 friend 唔係哥斯拉，咁被譽為漫畫版都好啦，就係科幻福利嘅漫畫嚟嘅，大量福利。 咁佢係咩怪獸啊？ 唔 係 佢係科幻片嚟嘅，佢係一個類似Bounty Hunter， 即係嗰啲。 Bounty， 即我知嗰啲叫悬赏猎人， 系啦，咁但系就科幻世界嘅，咁咧佢最特色嘅就系佢只左手咧系一支枪嚟嘅， 哦， 咁咧平时就有个手笠住系只手嚟嘅，但系可以掹走只手咧就有支枪喺度，咁同埋咧佢射出死光啦，好方便，射出死光不特止，个死光识转弯嘅， 光都识转弯啊， 系咯，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属于日漫巨著里边嘅。一個啦，咁佢就宣布咗話佢由佢導演去拍啦，咁都好希望啦，拍得出啦嚇。你知啦，即係有時通常呢啲改編嘅嘢都好災難噶嘛。好啦，咁呢套講翻呢套原本呢套戲先，咁咧佢就係一套重疊式嘅電影嚟嘅，即係佢將災難同恐怖電影加埋一齊。即係災難片已經夠慘㗎啦，係咪？係、啊、又要打風，因為佢背景係講緊一個五級颶風嘅，咁又要水災，咁哇仲有鱷魚三樣嘢加埋。咁所以咧就災難恐怖片嚟嘅，咁佢預算好平嘅，即係千幾萬。咁但係佢票房咧就可以有9000萬，咁即係大豐收㗎啦。 咁係咪成班人走嚟走去嘅？係入咗間超市咁樣㗎？ 唔係， 我又睇過一套咁樣喎，啊嗰套 都 係 鯊魚，唔係鱷魚，嗰套鯊魚。 你知道講邊套我？ 知道，我睇過，嗰套都好睇嘅。 得邊套冇睇？ 得邊套冇睇過咧？ 即係唔結婚嘅好處就係你可以睇曬全世界啲。 其實我哋不停喺度試緊佢，係咁講其他 Netflix 唔係啊，仲要睇完不特止記得曬先勁。我哋成日求其噏幾個字，佢知邊套電影 嘅咯。我攞嚟記啲仔女幾時交功課啲 RAM， 佢攞咗嚟記呢啲咯。 系咯，即系我个脑咁用啫，冇嘢嘅。好啦，咁 你人生就好丰盛嘅，其实。 咁主要嘅角色咧，得两个嘅啫，叫做吓。咁就主角啦，女主角啦，海莉啦。咁咧，佢就大学嘅游泳健将嚟嘅。咁佢爸爸啦，佢爸爸系一个建筑公司嘅老板嚟嘅。咁跟住咧就一斗鳄鱼啦。咁仲有啲配角好快就出一出就唔见咗噶啦。嗰啲就冇名添嘅。咁仲有佢个家姐咧，就系佢系视讯出现嘅，就未出现个真人。好啦，咁啊，古仔其實個背景好得意嘅，背景咧就係講 個嗰、那個叫做佛羅里達州，咁就面對緊一個五級颶風， 嗯， 啊，即係啲好犀利㗎，啲五級颶風係要疏散嘅， 嗯， 咁基本上咧已經開始疏散緊㗎啦。咁咧就啱啱咧呢個時間咧，就女主角就啱啱參加完大學嘅游泳，即係個校隊啊，泳隊嘅訓練， 嗯。 咁咧就佢嘅家姐就打電話嚟啦，視訊佢，咁就喂我同爸爸失聯 ，OK， 咁就叫佢去睇下佢啦，睇下有冇消息啦咁樣。咁、 嗯、 咧，但係咧，佢鋪咗條路嘅就係、是、咧，其實個兩父女咧，即係女主角同埋佢爸爸咧，就嗌過交嘅之前。 嗯。 咁咧，即係唔抽唔睬一段時間㗎啦。咁、嗯、但係都擔心嘅，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咧，即係放咗學，即係收咗個練習之後咧，就即刻揸車咧就去。爸爸嘅屋企，咁爸爸咧同佢媽媽嚟咗分嘅，咁所以佢自己喺一間公寓度住啦。咁我去到嗰間公寓嗰陣咧，發覺屋裏面就冇人，咁啊淨係得只狗喺度，只狗叫糖糖。 我都知道糖糖亦都有隻狗， 係咩？好嘅， 當年好出名嘅。 OK， 咁咧就嗰只狗糖糖就好奇怪，即係阿海莉啊，女主角見到只狗就好奇怪，因為佢通常人狗不分噶嘛，即係個爸爸通常唔會買一隻狗嘅。咁但系点去咗边咧？咁于是佢谂到咧，可能佢翻咗去老家，即系佢哋细细个一齐成长嘅屋企啦。咁喺个湖边嘅，咁啊一路车到去啦。咁啊，而且雨势越嚟越大啦，风啊越嚟越大啦。咁啊入咗屋之后咧，都系见唔到爸爸啦。咁啊，糖糖啊醒啦，只狗嚟噶嘛，佢系带领嘅。咁啊，带领 爸爸系咪已经遇到不测噶啦？ 未，咁啊喺原来佢喺一个地牢嗰度，即系你知佢哋外国啲会有个地牢噶嘛，会 系。 咁咧佢就 龙卷风嗰啲啊嘛，我嚟尾系嘛？ 佢呢个就冇咁大个嘅，冇咁稳阵嘅。咁啊，佢系入咗去佢知道喺个地牢度啦。咁所以女主角咧就走入去啦。已经成个地牢都系泥泞嚟噶啦。咁同埋咧，因为几旧下啲水管咧系中环交错嘅。咁咧最尾咧，佢就喺入面好角落頭裏面咧，就揾到佢昏迷咗嘅爸爸。 嗯、 好啦，咁正當發覺佢有手受傷啦，同埋佢腳斷咗啦，即係骨折嘅。咁、 嗯、 咧，當呢個女主角想盡辦法要救爸爸走嗰陣咧，就估唔到咧，突然間咧就出現咗一隻好巨大嘅短吻鱷，咁就即係衝住埋嚟，都嚇到佢咧走都走唔切。咁、 嗯、 咧當然啦，就即係一開始嘅就係、是人類就即係縮得快啦，即係作為一個人咁啊，佢匿喺個細啲嘅地方，因為嗰只鱷真係好大隻，嗰只鱷就差唔多有，如果目測咧，就大概有加埋條尾有八到十尺嘅，係好大條啊，咁咁 咧 之後 咧，私家車咁大啊，如果八 尺，佢好大嘅，咁當然係 CG 啦，大家唔使驚， 我睇戲嘅時候我都會驚嘅應該， 係啊，我睇嗰陣好驚噶，好憎噶， 真係， 咁佢跟住落去嘅劇情咧，就展開即係人惡嘅鬥智鬥力咧嘅生存戰啦。係咁咧，因為咧佢哋發覺咧，以為係一隻短吻鱷咧，後屘發現咧係兩隻。 哦，即係已經喺嗰個 basement 嗰度。 係啊，所以佢走嚟走去都走唔到。咁、當然中途咧就會見到好多，譬如有一啲小混混啊，即係趁水災打劫嘅小混混，咁咧以為好醒啦，即係啲小混混，咁但係咧就叮叮不難咧就俾一扎鱷魚食咗啦，係、 哎、 一扎， 嗯 ，OK， 因為已經水淹緊嘅，咁所以喺因為嗰度係屬於嗰啲沼澤地嚟嘅，咁、所以好多嗰啲鱷魚咧平時喺沼澤嗰度出出入入嘅，咁而家就乘住個水勢咧就進入咗去市區，咁、另外咧就後屘都有啲。救援嚟嘅警察啦，咁都系领便当，咁就走咗啦。即系出一出，咁就即系俾只鳄鱼食咗，咁就系啦。咁跟住咧，就你会睇到咧个水淹越嚟越犀利。咁本来都仲有陆地可以行嘅，佢哋中有啲把握可以走嘅，因为佢走咗入屋之后咧，佢就可以求救啦。咁但系咧淹水已经太厉害啦，即系洪水暴涨啊嘛。咁所以基本上系浸咗半间屋噶啦。咁就係浸咗半間屋就出現咩事呢，就算佢入到間屋都冇用啦，因為全都係水嚟㗎嘛。咁就對鱷魚好有利。咁就發覺呢有隻重大嘅等緊佢。即係嗰條係我諗差唔多係好大啦，可能。 鱷魚王。 咁上下啦。 有冇三個私家車咁大，因為之前話兩架嘛。 咁冇，不過佢大隻囉睇落去。 係。有肌肉嘅。 有肌肉㗎。 大隻 㗎嘛。好大佢好大个口噶，可以咬，可以咬烂一只船。 系 咁咧就 其实系鲨鱼嚟 嘅，唔系鳄鱼嚟嘅，淡水嘅鲨鱼。 系， 咁咧就即系最好睇嘅就系佢喺间屋里边啊，因为已经半浸噶啦嘛，就喺个屋里边咧同啲鳄鱼喺度斗咯。 即係又要俾佢咬啦。咁、 嗯、 佢、啊、後屘佢哋發現咧，就係點解咁多鱷魚喺嗰間屋嗰度咧？ 嗯， 原來佢間屋咧本身咧駁一條嗰啲叫我諗係去水渠定係咩？即係駁咗入去個湖嗰度嘅。咁、那個渠咧，啲鱷魚咧，個佢本來個渠有個隔網咁樣擋住啲嘢噶嘛，淨係俾水出入嘅啫嘛。咁發覺咧，嗰個網爛咗，可能打風嘅關係咧就爛咗，咁變咗啲鱷魚咧就走曬，經過嗰條管道咧就入咗屋就生蛋，即係好多蛋喺度。咁所以咧，佢哋即係點解會咁多鱷魚出現咧？就係咁。咁咧就總之最後咧就哇，佢就兩父女咧，佢爸爸仲慘啦，只腳又斷咗骨折啦。系啊，咁啊心口又咬傷啦，跟住最後咧仲要俾只鱷魚咬斷隻手，哇！嗰一幕真係太精彩， 嗯， 好驚啊睇到， 但係驚啊，但係 CG 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佢做得好好逼真咯，係咪？ 冇錯，佢係成場戲睇咧，即係當然咧，我喺個屏幕度睇啦，咁就都感覺到嗰、那個即係佢都係好真實咯，睇落去，即係你唔會覺得好壓突嘅，即係唔同嗰、那個Sharknado 啊，即係 鲨鱼嗰、那个 卷沙系啦，龙卷沙咁你睇到系好假嘅，咁但系佢呢个就系、是、一啲都唔假嘅，睇落去真系几真实嘅。咁系啦，咁最后咧好好彩啦，咁当然即、就、系、是、当然鳄鱼就冇杀晒嘅，因为杀唔使鳄鱼噶嘛。咁佢就成功咧就爬到上最后啊，佢其实佢有个地牢咧，成套戏都系讲佢入地牢，一路斗爬到上屋顶嘅啫。系啊，就咁细嘅地方。咁最後都好好彩啦，有直升機嚟接佢兩父女同埋隻狗啊！係阿唐哥好犀利啊，一啲事都冇。 鳄鱼冇兴趣， 即系话咧，嗰啲 slasher movie 啊，即系俾人追斩嗰啲咧，通常死剩个金发女噶嘛， 系 啊，同埋或者系死剩只 狗仔， 西人系唔可以整狗噶，佢哋好嬲噶啲西人观众。 系啊，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只狗都算叻噶啦，由头大到尾噶，佢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嚟噶，系啊，佢即当时候会废嘅。 吓，识读但其实即系话个场景就冇乜嘅啫，都系喺嗰个屋里面，咁即系主要都系睇啲演员个演技咯， 同埋个剧情咯。佢、因为其实你嗱，第一鳄鱼就唔识做戏噶，佢就识特集嘅啫嘛， 系， 系咪？ 即系冇感情戏，即系冇鳄鱼类嘅、哦。 但系佢中少少啦，鳄鱼类即系个蛋嗰度嘛。咁、但系咧，其实佢写佢两父女咧。系寫得幾好嘅，因為其實咧，佢個爸爸咧，雖然佢係建築公司嘅老闆咧，咁但係咧由細到大咧，佢就睇起到啊女主角咧嗰、那個游泳嘅鬥心，所以一路都栽培佢咧去做呢、這個游泳嘅選手嘅。係咁、啊、但係即係因為好多誤會啦，咁佢啊女主角受咗好大壓力啦，佢其實咧就好抗拒爸爸嘅，即係佢入咗大學之後，咁佢算係喺呢一套電影裏面咧就係、是、即係冰釋前嫌啦。咁兩父女咧就變翻和好如初咁上下啦，即係始終共患難咧係唔同啲。咁所以個感情戲咧就交俾係父女戲咯，就冇乜愛情嘅東西喺裏面嘅。咁、就另外就係、是、主要係講生點講啊，即係求生嘅意志啊。咁女主角由一出場開始已經俾人話佢爸爸佢講咧，即係佢回述佢細細個嗰陣。咁就係講佢係一個 raptor 嚟嘅自己，即係你係一個掠食者嘅嚟嘅，你要即係堅強啊咁樣，教佢點樣堅強。咁所以喺成套戲裏面都好表達到女主角嗰個堅強嘅個性啊咁樣。咁所以套戲咧，即係第一好緊湊啦，好緊張啦，咁有啲有温馨嘅地方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你又要追求埋愛情，有少少難度啦。係咁福利就比較少嘅，偏少咁 因為主角都係鱷魚啦，咁 唔係仲有個女啊嘛，仲有個女嘛，鱷魚已經冇著衫噶咯，成個女著樽領嘅，所以冇乜嘢睇咁。 鱷魚就～快皮厚啲嘅，都睇你中唔中意咯。如果中意，都有啲人中意噶嘛啦。嗰阵 系。最后我想问咧，咁睇完呢套戏之后，有冇学识到如果我哋万一真系遇到鳄鱼嘅话，点样自救噶？ 爬上咩咯？ 即系除咗逃离之外，有噶嘛？有 打个鼻噶嘛？ 系咯，即系有冇一啲 鲨鱼都系噶嘛？ 打个鼻，鲨鱼系。 鲨鱼系， 鲨鱼大鼻。 鳄鱼我咩啊？你揾筷子顶住佢个口 啊嘛， 得咯，系咪噶？ 系 噶，唔系噶嘛？ 如果俾你最好唔好喐。 哦，最好唔好喐。 系你直情尽量唔好惊动，佢系靠水嘅震动去知你喺边度。 哦， 所以你唔好有声音，唔好喐。咁如果咬住你咧，佢有啲叫死亡五 嘅元武谷噶嘛。即係佢咬住獵物之後咧，會喺個水底度360度咁， 揈咁樣噶， 係啦係啦。咁我睇到佢女主角點樣做咧，就同只鱷魚一齊轉咯。 哦， 你唔好反方向，你反方向就俾佢扯開。 係你順應個潮流。 所以其實 Day One 如果嗰只鱷魚一出現，個女主角同埋個阿爸冇喐嘅話，咁套戲就唔成立噶咯。 係啊，但係通常人見到佢都會走嘅。 哦，即系呢个自然反应系嘛？ 真系太惊啦嘛！你实在 冇错，即系好大只噶嘛。不过最理想就系唔好住嗰啲地方咯。 哦， 呢个居住问题嘅嘢咧，又又到我哋话事嘅。 系啊， 嗰间屋算唔算大先？ 嗰间屋都算大嘅独立屋嚟噶嘛。 咁啊系咯，好难讲噶嘛。 咁啊，得闲 check 下自己啲喉啦，我哋都应该要嘅。 系啊，唔系啊，美国嗰啲电影成日都系有间公屋出事噶嘛，即 系 出事间啲鬼系跟屋噶嘛，唔系跟人， 系咯， 留守噶嘛，佢哋 一间屋拍得晒嘛， 系呢啲咁啊 low budget 系咁。今日好啦，唔该晒你啊，你介绍咗呢套关于鳄鱼嘅戏俾我哋。一阵间十点半之后咧，会有心理食堂，而家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房委会今年会推售四个居屋项目，合共提供7000多个单位，单位数量创近年的新高。其中唯一在市区的项目，钻石山启祥苑。每呎平均售價高達9365元，最便宜的粉嶺山麗苑每呎平均售價亦都要5400多元。消息又說，新一期居屋的600表申請配額會定為46比。新建房委會委員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說，啟祥苑的平均呎價高達9000多元，比去年何文田冠德苑的呎價更加高，認為在經濟環境轉差的情況之下，呎價定得太高，希望房委會因應市民要減人工以及失業率持續上升，調整新一期的居屋售價。一連三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會在明天早上在北京閉幕，暫時官方未有公布會不會在閉幕日表決港區國安法的草案。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說，港區國安法草案其中一項犯罪行為改為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並不奇怪，如果有人蓄意損害香港和國家利益，有具體行動推動外國制裁，有機會犯法。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關注，修改之後令到條文涵蓋範圍更加廣闊，解釋權亦都在內地手上，擔心解釋或者會隨時間、政治氣候和個案而改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說，任何對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新法例都必須完全依從權責任以及保護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國際條約。巴切萊特發聲明指，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都應該有明確範圍和定義，對人權的限制必須有嚴格必要性和均衡，執行法例方面亦都應該得到立法和司法機構有意義地監督。巴切萊特說，仍然在訂立港區國安法的問題上和中國接觸，會繼續密切注視事態發展。台灣軍方表示，有解放軍軍機飛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是兩個星期內的第六次。台灣的空軍司令部說，有解放軍歼10戰機中午飛入西南空域。台灣軍方利用廣播警告並且派遣精巡戰機升空應對。解放軍軍機之後飛離台灣的防空識別區，目前狀況正常。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283点，升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1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5，加元1.358，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74美元，卖出1,737.6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要理身，唔系唔记得歌词啊吓。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挨坏要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才怪日月如飞。 Kenny 话拍 MV 嘅时候咧，有一段令佢一时感触，唱唔到落去嘅。但系导演就话唔介意，甚至将捕捉落嚟嘅真感觉放咗落 final version 入边。所以见到 MV 入边 Kenny 有一下咪唔到嘴，记住佢唔系唔记得歌词啊。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 作曲编曲监制都是陈子龙，填词有巴士，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1位，关智斌《日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文大人，我就嚟爆啦！ 文大人，我就嚟忍唔住啦！ Kitty 和莉，你两个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上嚟我哋嘅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大家好，星期五我会同大家探讨一下乜嘢叫做创伤之情。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 和莉嘅敏感时刻啦！ 啊，真系舒服晒啊！ Kitty 和莉，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仔碗啊？ 好啦，十点半新闻之后啦，翻到嚟咧就系心理食堂嘅环节。 系啦，咁啊呢个月咧，我哋逢礼拜五都有呢个新设立嘅环节啦。咁啊之前咧都请过一啲心理学家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讲下一啲心理上嘅问题啦，或者一啲状况，我哋可以点样去到令到自己嗰个心理嘅健康系好啲嘅。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邀请到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注册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啊 Helen 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欢迎 Helen。 Hello，Hello， 大家好。 喂，真系多谢你，我知道你好忙嘅，尤其是即系呢一排啦吓，我哋香港人好需要一啲咧，即系食得健康啊，同埋安心嘅心灵食粮咁样嘅。 系 咁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即系佢哋有时可能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啊吓，无论自身啦、啊、或者周遭环境咧，咁佢哋就会开始产生一啲咧，即系叫唔开心嘅情绪啊，或者系甚至唔知道可唔可以称得上叫焦虑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咧就请咗咧李尚嚟同大家讲讲啦。其实咧呢一、這个即系焦虑，尤其是对于细路仔啊。啊、即係由我哋上次講啲大人啦，講咗呢個創傷之情嘅大人篇啦，咁啊細路仔即係受過創傷之後咧，產生種種焦慮咧，呢啲真係想你同大家分析一下。 嗯，我即係好開心啊！今日即係兩個禮拜後又同大家見面啊！咁呢兩個 都好開心啊！ 呢兩個禮拜其實發生好多事嘅，大家知唔知咧？同小朋友好有關係嘅，大家 我知道有 復課係咪 啊？係啊，即係甚至有家長話啊，即係 Helen， 我希望咧就復課不復課，咩意思咧？就係、企人邊一個犬字嗰個復啊，即係佢話唉都好緊張啊，尤其是咧。初小啦，同埋幼稚園高班啦，即係 K1 K2 就唔使翻嘅嚇。咁哇，翻學其實大家都好緊張啊。咁所以咧呢、這個時候咧就啱啱即係可能一個星期多啲啦嚇，即係所有初小同埋幼稚園高班嘅都復課。咁我覺得呢個題目咧就正正係一個好好嘅回應嚇。咁、好多時候我哋覺得大人有創傷即係好嚴重啦，即係好大件事啦。但有時我哋咧。其實應該從小開始去睇到底喺從細個當中嘅經歷咧，點樣可以避免呢啲創傷嘅形成？避免其實佢可以由細已經學習到一啲身心靈嘅健康嘅資訊啊，處理情緒啊。所以即係今日帶咗呢個題目俾大家，就係想同大家去傾下啊，點樣由小去了解，從細個嘅時候了解到小朋友，其實我哋可以做啲預防嘅工作啦，咁樣。 咁其實我哋細個譬如上堂啊，或者翻學，係咪應該加一堂呢啲即係關於心靈嘅嘢？咁等我哋即係平時即係除咗學課本上嘅嘢，都應該有一啲學下呢啲嘢。 我絕對覺得應該啦，但我哋。嗰、那個年代好似就嗰啲， 我 哋啲 呢個年代， 我哋嘅年代都冇 啦。唔好意思啊，你知我已經阿婆嚟 嘅，而家都冇乜。 而家有叫生命教生命咩咧？ 生命教育 係啦，生命教育嘅有一堂嘅、但係就唔知道老師係講啲咩，但可能都會講 點樣出世 啊、生死啊，或者係性教育啊。咁但係你話講到話呢、這個叫咩啊？算唔算係 stress management 啊？ 都算嘅，都算嘅。 咁呢啲可能佢哋又未必夠時間講喎。你知啊，你即係要考好多試噶嘛，好多課程未教喎。咁不如我哋而家講啦。 好啊，我嘅工作之一都係去周圍唔同嘅學校去講一啲情緒管理啊、認識情緒嘅課堂嘅。咁呢个今日有个挑战，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做一啲动作，咁、就喺大气电波当中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感受到我哋其实四位都做緊呢个动作、 即係听众都可以跟住做。 冇错啦， 你睇唔到、 okay ， 你睇唔到， 系你睇唔到，系啦，我哋冇呢个即系视像，但我相信咧，大家嘅聪明才智一定做到嘅。首先你而家想象下咧，即系你用你嘅右手一个拳头啦，左手咧就 又喺边啊？ 包住哦，即系嗱，你想象好简单嘅啫。就係、好似咧，你打功夫之前咧、你同人請請咁樣， 或者恭喜發財， 係係啦，恭喜發財。 我真係恭喜你，就係呢個啦。 係，我真係恭喜你，但係就唔係祈禱合十喎，即係總之好似恭喜大家咁樣。 一隻出揼，一隻出包， 係冇錯啦，包住佢係啊！呢個尹大人嘅補充非常好，我哋首先請安先嚇，請個大家。而係咧，其實你想象下咧，你嘅右手啦，即係拳頭嗰隻手出揼嗰隻手，其實咧就好似咧我哋一個腦咁樣嚇。點解一隻手好似一個腦咧？其實腦咧原來有三個部分嘅喎。而家呢兩隻手呢、這個動作，請呢個動作，包住揼呢個動作，就係、你個腦嚟噶啦。大家想唔想象到啊？ 都幾實喎， 開始有啲模糊，咁就啱啦。因為吸引大家嘅興趣去再深思一下，因為我哋有時話咧，如果你想像咧，你嘅手腕嚇、即係因為你有隻手，你嘅右手好似個手腕嗰個部分咧，至到你嘅掌心咧，就好似你嘅腦幹咁樣。哇，好似好深啊！突然間想翻一啲生物嚇，拜柯糖，我唔緊要嘅，大家絕對明白嘅。依、這個咧就係講緊我哋好感受冷熱啦。感受肚餓啦， 感受一啲基本需要，就好似我哋嘅腦幹咁。Kitty， 我想問你，你同唔同我而家？ 唔同我，好飽啊， 好飽。但你 你望住自己嘅腦幹講得先。 佢都唔肚餓，佢都唔肚餓。 係啦，但我想問一下咧，當你好肚餓嘅時候，你而家啦，今時今日，你會唔會坐喺廣播度門口大喊大叫嘅咧？我好肚餓啊，咁樣。 我佢可能會啊，佢唔可以食嘢㗎。 所以我問咗佢先。 但我唔會叫咯，我會真係揾嘢食咯。 佢都係叫，但係叫外賣咁啊。 冇錯啦，叫外賣嚇。咁所以咧，你今時今日咁大個人，你就唔會坐喺廣播度門口嗌大到我肚餓啊啫。喂，可能佢都會啊，不過就喺電話度嗌，即係話我哋喺成長當中，我哋唔會咁樣噶。但係 B B 仔仍然會嘅喎，哇！你試下啱啱出世，唔俾奶佢食，佢會點㗎？聲嘶力竭嘅嚇，好似咧一個腦幹嘅功能咁樣。但係慢慢發現咧，開始有情感啦，情感咧就好似嗱，仍然揸住個拳頭嘅喎，大家想象下，仍然揸住拳頭。就好似咧，你嘅手指嘅部分，手指公，即系你个揼嗰边啊，右手嗰边咧，你嘅手指嘅部分咁样，就好似咧，你嘅情感区域啦。好啦，茉莉，你估你几多岁识得开始感受到开心唔开心咧？ 吓，呢个已经我好细个已经识噶啦， 系啦， 系争在我自己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原来知道呢样嘢唔开心，呢样嘢开心啫。 但我哋冇咗个嗰阵时未聚积到记忆啦， 同埋未去到识得太表达。 因为我凑过即系小朋友啦，咁我记得我个女第一次我同佢讲一啲嘢，佢真系有个反应笑咧，应该三个月到已经有。 冇错啦，冇错。 你同佢玩捕捉佢识笑法， 系啊， 系啊，即系开头可能佢只眼未。发好肉啊！嗰啲唔止噶，嚟到细 佬未清楚， 好似温温顿顿咁样咯。跟住三个月多，知佢有佢有自我嘅意识噶啦。 系啊，所以咧，小朋友其实最初去感受到安全啊、开心唔开心，其实咧，同时人与人嘅关系都紧要咯。所以佢哋嘅嗅觉啦、听觉其实灵敏啲噶，B B 嘅时候，所以佢闻到妈妈熟悉嘅味道啦。但翻翻转头，头先我哋讲，其实开始人好快嘅，因为人系哺乳类动物嚟噶嘛，我哋好多时候有情感嘅。咁我哋嘅情感系好重要嘅。咁好啦，咁有情感都要有理性噶。我哋问一个问大人最理性啦，而家度系嘛？我哋想问一下，系嘅系嘛？大家认同啊 ？OK， 佢就系呢只手， 我姓李嘅，我真系几有理性。 哦 ，OK， 有理性。哎呀，呢、這个真系唔够你快，冇错啦。呢、這个理性最理性嘅问大人咧，就谂下，当你要去好冲动嘅时候，其实你会考虑好多嘢。呢、这个时候咧，你嘅理性区域就出现啦。好啦，如果你好嬲一个人，好想发脾气，问大人你会点嘅咧？ 打佢， 行埋去，然后点讲 ？Voice out 吓，就讲出自己对佢嘅不满咁样啦吓。咁当然啦，如果问大人系一个男性嘅，甚至可能真系会出拳头打噶啦。 嗯，所以有时咧，我哋头先嗰只右手只包仲喺咩度？仲喺咩度？大家 包喺度，系 喺度包住紧，仲包紧。 系啦，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嘅理性区域。所以你谂下，如果我哋有人嘅基本需要嘅脑干嘅一个表达，亦都有情感嘅需要，最紧要咧就系有一个。理性嘅一個包圍，咁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問大家，我哋今日講小朋友噶嘛，咁一般呢個請安下呢個腦部嘅發展，我哋叫做三重腦啦，一個三重由下而上嘅發展。如果你想象一下咧，其實去到幾多歲先至完整咧？请下呢、這 个嗱，我哋中国人都常讲脑笋都未生埋，佢就讲点解脑笋会未生埋咧？就因为个头咧就有预个骨啊预啲位俾你咧，即系去点样发展你个脑，即系会发大噶个脑咁啊。咁以我睇到啦，我第一次睇个资料，我都有少少 shock 噶吓，咁迟先生埋。咁唔怪之，我喺 teenager 嘅时候做咁多嘢都唔算数噶啦，都系好似成25岁先至叫停止，啱唔啱啊？ 啱啦，冇错啦，系啦。 所以咧，25岁噶，你哋都系过咗冇几耐， 啱啱生埋啫嘛， 啱啱生埋啫嘛。 我都信喎，因为成日都有讲话年轻人，可能佢哋谂完啲嘢之后，佢做完啲嘢之后，佢好快都会后悔，或者佢都会谂翻。之前點解咁做噶嘛、 ？Helen 話齋咯，佢揼喺度啦，佢嗰啲包佢包嗰度未生埋，因為嗰、那個即係我而家諗翻我少女情懷點解總是思咧，就係、是、啲包未生， 即係包係最遲生嘅， 懵懵地咁樣啊，係啊，係咪咁樣咧？ 係啊，所以 係我哋而家生埋曬未？ 生埋曬㗎啦， 咁當然啦， 會唔會再開發 理性嘅區域咧，就係一個健康嘅發展，我哋叫做大腦皮層啦，就好似即係真係包圍住佢咁啦。但係其實呢個同我哋嘅焦慮創傷嘅關係就係好緊要，因為當你嘅情感需要未被關顧嘅時候咧，其實你左右手包同埋揼咧係會分開咗嘅。 哦， 所以你好焦慮嘅時候，中國人有句説話咩啊？一日俾蛇咬。 就十年怕草绳， 因为咧就系你嘅理性分开咗你嘅情感，就令到你见到条绳嘅时候咧，你判断错误，变咗一个即系好错误嘅解读啦。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份摸一抖，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给养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冰冷的壁画做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作风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还那么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别管他拉枪看到总有妖异，在这海风四方漫无地，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作风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还那么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双人舞， 唔好意思，我冇开自己咪，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咁 你个包未搞掂啊？ 未啊，未啊，未啊，系啊，揿漏咗个掣，系啦，翻到嚟心理食堂，咁今日咧即系 Helen 头先就啱啱教紧我哋啊， 系 就系、是、人咧个脑咧就分咗三部分嘅，咁手腕就好似脑干咁 啦， 咁 最基本嘅一啲 instinct 嘅即系食啊色啊嗰啲嘢啦， 系、啦，跟住之后咧拳头咧就系我哋个脑。 系 情感 嘅嘢， 咁另外一只手咧就系、是、好似个包剪揼个包咁包住个拳头嘅， 理性嘅嘢啦， 嗰、那个就系理性嘅嘢嚟嘅， 嗯， 系啦， 咁就有呢三個部分。 咁啦，而小朋友咧就可能個包咧 就未咁發育健全。 係啦，咁所以淨係得個腦幹嘅即係點啊手腕啦，同埋 食色性，係係性都有咯，係嘛？食色性，即係 簡單啲講，腦水未生齊啦。 人嘅需要咯，有同埋情感可能主導啲咯。 係啦，咁所以如果遇到創傷時候咧，你話同啲小朋友講道理又唔得嘅喎，佢個包啊！吓、啊，即系佢个理性都未嚟，咁佢都仲系好有情，净系情感同埋俾嘢啊，咁系咪佢唔开心俾嘢佢食咧？咁可能仲 work 啲、啊。 又或者咧，我成日都讲咧，即系细个嘅小朋友咧，我觉得咧嚟嚟去去一个人小朋友啊，即系我讲真系小学或以下，佢个嬲咧都不外乎觉得冻、觉得热、觉得肚饿啊、觉得寂寞都得嘅吓，又或者咧、即系觉得好闷啊、眼瞓啊，即系一个好。基本的情感需要、但是开始大个啲啦，即系去到初小高小就会觉得发展到啲咩唔公平吓、即系其实系同嗰个情感嘅道理有关。咁、所以记住一样嘢，呢个包剪揼啊冇剪啦吓，而家暂时系包同埋揼啦。 你提示要发展埋呢、這 个系可以可以。 嗱，当佢成熟咗之后，佢就 V 咁、 正想讲咁样，英雄所见啊，咁啊真系请啊请啊。OK， 而系咧，我哋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嘅大脑发展呢、這个三重脑或者三层脑都好啦，系由下而上嘅。咁即系话你由上而下压落去。唉，莫莉你驚唔使驚啦，唉、Kitty 你覺得唔開心唔使唔開心啦、道理嘅嘢呢其實人人都明嘅、但係係咪喺個情感上面我哋話呢可以去 relay 同埋 regulate， 即係話去聯繫同埋去調節呢就唔係講咁易啦。 所以即係話當有人有焦慮嘅時候，可能你嘅方法就係要同佢有一個同理心，即係去安撫佢嘅情緒。咁然後可能嗰啲道理嘅嘢咧，佢自己反而會明翻 嘅。即係咁樣。我都遇過唔少失戀嘅女朋友。 好啦，你當我係遇到渣男咁樣啦。 咁你同佢講一兩次道理，跟住佢結果三四日翻嚟都係 call 啦，我仲係好唔開心。跟住我就發現唔得嘅喎，我講到口水都乾埋。不如喂 Kitty， 我哋睇套戲咧咁樣。跟住佢掛住睇戲，跟住佢就唔記得咗。咦，好啲，今次我唔使口水乾。跟住又隔幾日翻嚟，我仲掛住佢。 我都飲，我哋飲杯嘢咧。 跟住我飲杯嘢，哎呀，買件衫俾你啊！或者系淘宝咩啊？咁跟住佢又咁又好似我又悭一口水，佢又开心咗、啊。 系咪即系分散佢注意力咧？要 呢、這个你算唔算咧？阿 Helen， 所以其实我都想俾三个 R 大家啦，即、系我哋讲呢三层脑有唔同嘅应对吓。头先你啱嘅，即系唔开心，真系即系食嘢饮水啊。同埋咧，有时咧我哋有个巧妙，我哋遇到啲好即系唔系好冷静嘅学生，冲动型咧，即系好嬲爆爆，我哋叫佢坐低嘅时候咧。我唔系就咁俾樽水佢饮、我可能会攞包纸包饮品嘅，吓唔系卖广告 的。鸡髀打人牙胶 原，唔系 我系点咧？ 有糖， 唔系 都唔系 纸包饮品， 系慢慢饮， 要摆一支咩落去嘅咧？ 饮管 、其实呢个咪呼吸嘅过程啊，呢、這个咧所以第一个 R 咧就叫调节。 Helen， 我想問細少少，即係你話佢擺落去嗰個動作，佢需要思考啊，調節啊，定係佢用飲管飲嘅時候係一種 嗰個節奏 呼吸， 係啦，因為其實唔覺恍然大悟，即刻想， 即係好似小朋友啜奶嘴咁啊，即刻初戀嘅感覺， 初戀啊， 估唔到呢個創傷之情呢個題目好似好沉重，但係原來大家咁多童真啊，實在太好啦，係啦，所以第一樣嘢係調節，所以你唔係。只是叫他深呼吸喝啖水洗个面冷静下这四个方法呢由细听到大不是没用不过很指令、但所以第一样 东西、你真的讲得很好、真的我们错晒我几十年错晒很伤心的 不过之官司成日洗极面都还是伤心这么差 即其实他不用跟我讲那么多东西他买包东西给我喝得的 对包东西给他喝慢慢喝 这个第一个是调节 但这个你是讲细路仔 最小的时候即是真的是个情即係有基本需要嘅時候啦。第二就係第二個 R， 我就有 relay 啦，即係個連結，咁一個關心啦，一個同理心啦，俾個地方佢可唔可以有喊嘅空間咧？有時咧，即係呢度直播室好乾淨啦，好多消毒用品啦，但喺輔導室入邊咧，我哋話我哋都會擺紙巾，但係我哋咧唔會遞俾佢嘅。 哦， 知唔知點解？好似好殘忍，佢喊你都 唔 遞紙巾， 我 即係喊都唔遞。 系佢喊都唔得， 你行过去拎啦咁啊！ 咁佢就会隐男 唔喊咁多啊， 而系个比喻系喺辅导室都唔可以喊，喺边度仲可以喊咧？ 嗯， 所以佢嘅纸，佢需要纸巾嘅时候咧，其实佢见到啊咁鬼大盒，冇理由睇唔到。而系有阵时咧，好多无论小朋友、大人都系，尤其是大人添。佢话佢好耐冇喊过啦，或者都唔知，冇理由你搭下车喊噶，你喺地铁啊、车厢啊，都冇呢个机会。屋企吓，即系香港地地少人多，都大家知道噶啦吓。咁但系其实佢哋唔识去处理嘅情感，因为呢个系一个连结，有冇一个同理心啦、安全嘅环境去承载佢嘅咩啊？佢嘅眼泪啦，佢嘅喜怒哀乐，呢个就系第二个 R 连结 relation 啦。 嗯。 咁所以最尾一个讲埋啦，当你连结得好啦，搞得掂啦，我哋就先至去讲道理、啊、所以你话俾佢听，见到条绳使乜惊啊？唔系射你啊！其实佢未去到嗰个即系层次啊嘛，但系佢明白你支持佢，非批判嘅吓、啊，即系同理嘅，咁、然后佢就会慢慢理解，系、其实真系唔使惊，因为有你哋陪我。 咁、连结会唔会系呢三个 R 里面最难做嘅咧？因为第一个即系你即系好似调节咁样，好似头先你举个例子俾盒嘢佢饮，可能佢已经即系 calm 咗落嚟啲啦咁样。咁最后嗰个讲道理，可能即系只要系理性啲或者局外人就已经可以即系讲到俾你听啦。咁中间嗰个连结，即系我要表明我明白你。咁大人咁样，咁其实嗰个年纪系咪最难做咧？ 大家最即系怕去做， 最怕去做， 最怕去做，即系觉得好复杂，会唔会太假啊？会唔会唔系好咩啊？但系其实唔紧要嘅。当你明白呢个大脑系由下而上，其实系真诚去聆听嘅话咧，特别小朋友咧，佢哋好快感受到 嘅。嗯，咁啊，转个头翻嚟啦，我哋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呢个心理食堂嘅环节啦。咁我哋咧仲会攞一啲真实嘅例子啦，讲下焦虑咧到底可以点样去到处理嘅。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室外气温有29度，相对湿度80%。 工程界议员卢伟国关注荃湾线现有系统是否有提升空间，港铁回应话会尽力确保服务水平，又指两条线的新系统由不同供应商负责更新，会按合约跟进，相关费用由哪一方负责会按合约处理。澳洲总理莫里森说，澳洲正是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敦促各企业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供应商提高技术防御能力。莫里森说，黑客活动过去几个月持续增加，澳洲遭受网络攻击的机构范围十分广泛，目标涵盖各级政府、重要的服务供应商和企业。他沒有透露黑客的身份，但是就說未有重大數據泄露事件發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253點，升1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37點，升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6.92，瑞士法郎 0.951， 加元 1.358， 人民幣 7.074，英镑对美元 1.237，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38.82 美元，卖出 1740.2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 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Kitty 佢上电视着西装会几靓仔喎？ 私分，但系佢访问薯片叔叔 Era 喎。 唔系咁，可能佢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会衬翻佢搞笑嘅形象咧。 咁你啊 Era 啦，佢份人好认真噶。 喂，我同你系咪讲紧同一个人噶？ 大家好，我系 Era 嘅宝琪。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嘅择偶条件，就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周末有情人打俾我。 1872388打上嚟二台噶，呢次啊真系 Era 啦。 第七三行给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 我是茉莉。Kitty 你做咩笑得咁冧之啊？ 冇，我想起佢对我又细心又体贴咯。 对你有几好啊？ 佢对住其他人呢都粗声粗气㗎，不过一对住我就阴声细气咁啦。 喂，你男朋友对你咁好嘅？ 我都想啊，其实我讲緊我老豆咋。 哇，我真係好敬佩你老豆啊。 二台只一家，祝你父亲节快乐！ 敏大人，我就嚟爆啦！ 敏大人，我就嚟忍唔住啦、 ！Kitty 茉莉，你两个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辅导心理学家郭善行上嚟我哋嘅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大家好，星期五我会同大家探讨一下乜嘢叫做创伤之情。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 茉莉嘅敏感时刻啦。 啊，真系舒服晒啊 ！Kitty 茉莉，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仔碗啊？ 十一点新闻翻到嚟啦，依然都系敏感时刻心理食堂呢一个环节。今日我哋咧就请咗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Helen 郭善行喺度嘅。 Hello， 头先一直咧就讲好多关于脑啊、脑损生唔生齐啊嗰啲啦。咁亦都有问过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小朋友几时开始先至发现会有呢个开心啊、唔开心啊，又或者佢哋嘅情绪嘅抑压几时会识舒缓啊嗰啲？原来问。大人所講就話廿五歲嘅時候佢哋先至識嘅係咪啊？ 唔係咁又唔係，即係廿五歲叫算做 complete， 即是話甚至話你嗰啲 neurons 啊神經啊已經嗰啲橋已經搭到七七八八噶，或者九九十十就廿五歲咯。但係之前你就一直一直嘅，即係可能你經一事長一智啦，去到廿五歲就差唔多叫做穩定噶啦，你個性格。係、 但係原來咧細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小朋友咧就已經咧即係有一啲情緒上面嘅可能困擾啊嗰啲，所以大人咧亦都要識得點樣去疏導啊，或者教佢哋咁樣嘅。咁咧我身邊咧即係有一個 case 啊，就係關於一個五歲嘅小朋友，佢只係讀緊幼稚園三年班，即系高三 K 三啦。咁佢咧就系咧呢个仲有呢个屋企入面咧就排行最大嘅，而佢咧仲有两个嘅妹妹嘅，而屋企人嘅爸爸妈妈咧即系都系从事呢个嘅医护相关嘅行业嘅。咁大家都知啦，最近就疫情嘅关系啦。咁咧佢咧虽然咧就好中意玩嘅呢个嘅小朋友，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只能够就嚟留喺屋企嗰度，唔可以出街。而佢就平时咧就系靠工人姐姐啦、爷爷同埋嫲嫲去照顾佢嘅啫，所以咧头先都讲好贪玩噶嘛，所以成日只能够喺屋企嘅时候就成日都觉得好闷啊，好想去玩啊咁样。而同一时间咧，因为爸爸妈妈头先都讲系因为从事医护嘅相关行业嘅，所以每次咧佢爸爸妈妈一离开屋企要去翻工嘅时候咧，佢就硬系觉得咧好似好大嘅分离嘅感觉啊，咁样就开始有焦虑啊咁样，同埋好唔开心。开心啦！就算而家咧疫情好似缓和翻少少啊，又啱啱又翻翻学啊， 佢都好似唔好適應咁樣嘅喎。咁啊，再回想翻佢喺疫情嘅時候啦，咁因為爸爸同佢都最少就離多啦。咁啊，疫情期間有陣時有段時間咧，係幾乎一個月都冇係親自咁樣見面嘅，只能靠電話啊嗰啲視像啊先至可以見到面咁樣。而爺爺嫲嫲照顧佢嘅時候咧，又可能只係識好簡單基本嘅即係電話視像啦，即係嗰啲。咁因為電腦嘅科技可能佢就未必就太熟悉，咁所以你話小朋友要去網上面學習嘅話咧，咁可能比較難少少，即係困難少少，因為爺爺嫲嫲都唔識得點樣搞個電腦嘛。咁所以咧，小朋友咧，佢個焦慮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咧嚟自於呢個嘅屋企人又要同佢即係成日都見唔到爸爸媽媽啊，跟住之後又好似好悶啊，自己屋企啊冇乜嘢搞咁樣。咁我想問下 Helen 啦，呢個小朋友又點樣可以開解佢咧？ 首先咧，我好想讲，有时我哋成日听有啲幼稚园嘅老师啊，或者家长有时会问，喂，系咪有种症状咧，叫分离焦虑症？唔系离婚焦虑，系分离焦虑，即系话 separation 啊，即系小朋友同家长去讲再见嘅时候咧，即系嗰种嘅焦虑。但系记住，其实六岁以前咧系正常嘅。 但我見佢哋咧，擺啲小朋友去上嗰啲分離班嘅， 係啊，有呢啲咁嘅班，我都唔知 咩叫分離班啊。 嗰陣時 啊， 即係細個就上分離班，大個就上離婚班 㗎。佢話嗰陣時佢個仔咧未上嗰啲叫做 N 班之前咧，佢話哦，而家佢上分離班喎，即係點啊？即係俾佢試下同我分離咯，咁樣咁到佢真係翻學嘅時候就冇咁 panic 啊，咁樣咯。 我哋同啲男朋友都要上頂 long 啲係嘛？即係搖佢班啊。咁啊，應該我都應該轉行喎，如果即係要做呢啲，但我就覺得即係有時唔使刻意嘅嚇，亦都唔使話一定要上啲咩堂。而係我想象下一個畫面咧，就係我成日咧都有啲家長有時比喻咧，就係好細個嘅時候佢已經有㗎啦，即係分離焦慮，就係咧歲幾兩歲嘅時候。我去咗边啊？我去咗厕所咋，然后佢就喺个厕所门口咧，好似《厮杀列车》咁样吓，讲电影啊嘛，《厮杀列车》去咗边啊？妈，其实阿妈去咗两分钟厕所，所以咧，你问啲即系全职妈妈就话，去厕所其实从来都唔闩门嘅，喺屋企，因为要俾小朋友知道。咁所以翻翻嚟头先我咧讲呢个情况就系、是，其实好合理，因为疫情咁多个月。爸爸媽媽做醫護啊，可能護士啊工作，其實個防疫嘅問題，最初我諗即係好多一啲醫護行業嘅家長其實都有講，即係要去住酒店啦， 唔敢翻屋企， 唔敢翻屋企啦，甚至去攞嘢俾即係老人家小朋友啊，即係真係留下交收就算啦。咁呢個係真實嘅，即係尤其是我諗頭兩個月嘅疫情嚇，咁所以我諗為小朋友嚟講，佢又知道哇，又唔出得街，又個衞生措施咁高嘅時候，其實佢會有緊張嘅壓力。咁所以呢個視乎咧最初爸爸媽媽點樣同佢解釋啦。咁其實我知道坊間其實大家都群策群力咧，好多啲繪本啊，或者啲自己製作嘅圖畫。其實因為譬如頭先小朋友可能自己中意玩啊，中意畫畫嘅時候，其實可以用呢啲繪本啊、圖像嘅方式咧去解釋俾佢聽。其實爸爸媽媽去咗邊咧，又或者解釋個職業嘅時候，其實可以話俾佢聽，等佢放心。即係慢慢咧，你就會發現佢由廝殺列車嘅階段去到咧，就好似頭先你講啦，係分離班畢業係嘛？係得啦，走啦，拜拜咁樣。跟住阿媽就好傷心，點解佢咁樣嘅？咁所以我諗咧，如果頭先呢個情景咧，我覺得都要睇定啲先，因為過去嗰幾個月咧，其實係唔正常嘅個生活嚇、慢慢復課啦，讓小朋友知道其實六歲以前出現呢啲情況係好合理。咁爸爸媽媽多啲同佢解釋啦。好重要嘅係預告嗰個離別啦、我哋玩到幾耐啊？一陣會去邊啊？千祈唔好咧，匿埋啊，趁佢見唔到執袋走啦、啊。呢個係最差 最差嘅。 哦 因為佢突然間玩玩下，咦唔見咗嘅嚇，好似嗰個即係隱形斗篷咁啊，失咗蹤。咁呢個小朋友就佢永遠玩唔到個再見嚇。咁、再見嘅意思係咩？會見噶嘛嚇。咁、所以呢啲處理呢啲分離焦慮，最緊要話俾佢聽，我哋幾時會再見啦，幾時會完啦，玩到邊啊？所以咧，呢啲小朋友咧，有時大個咗咧，佢好唔願意散場嘅。係即係好多時候，再繼續啦，再繼續啦。好似你想象有啲朋友可能食完飯嘅，仲要話去飲去食糖水啦食完糖水嗰啲，再去飲嘢啦，跟住飲完嘢就仲肚餓咯，又去茶餐廳 宵夜啦。 即係其實佢好似咧唔好想離別咁樣。 我有嘢想問 Helen 啊，咁我想問一下，譬如好似呢個小朋友咁啦，即係成個幾月唔見屋企人啦，久而久之可能耐咗之後，佢會唔會反而習慣翻嘅咧？ 我諗都而家又應該復翻課啦，或者係個即係疫情都已經緩和嘅時候，其實我諗係嗰個 信心的建立和我们说安全感的建立，即是让他知道咦爸爸妈妈是安全。因为有时呢老人家即可能爷爷嫲嫲言谈间其实是很担心，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那个情绪在哪里来呢，就是见到爷爷嫲嫲都可能他很担心那个样子。是你想想他自己即住在一起还有两个妹的时候其实很恼搞的嘛，老人家要承担那么多，虽然有工人姐姐帮手，其实老人家那个面口啊面容啊小朋友去见到的时候呢其实都觉得咦不对路、啊、但是爷口中会说唔使驚，唔使驚。其實咧，你見到佢第二個樣 子就好驚啦。 身體即係口裏説不，身體佢肯誠實啦。咁 即係阿爺阿嫲都好開心嘅，都當冇個節仔女一回事嘅時候，個小朋友就好快就唔記得啦。 係啊，所以有時候我哋話有個叫鏡像嘅畫面咯，即係小朋友見到你個樣子笑咧，其實佢唔係真係學識去笑，佢見到你個樣嚇 B B 仔嘅時候，佢就會去模仿嚇。咁所以我哋鎮定讓佢安心係好重要嘅。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唯望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泪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顶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细节还不周到吗？同行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常信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爱，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暇我问替你扎雨牙，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啱听完系黎明嘅新歌叫《顾家同居版》，系因为有分嘅。咁我哋咧之前咧歌之前就问咗 Helen 啦，关于个五岁小朋友嘅一个嘅经历啦。而 Kitty 咧都有个个案就大少少 嘅。系啊，呢个个案咧嗰个学生咧就系女仔嚟嘅，17岁啊。咁咧佢嗰个 case 我就觉得其实都几普遍发生嘅，因为佢所面对嘅问题咧就系好多学生哥都面对嘅问题，就系话咧早前咪即系话考 DSE 啦，但系咧嗰个期就不停喺度改啦，即系跳出嚟又翻入去，跳出嚟又翻入去，咁啊，所以咧好多学生咧都会惊到底自己搵唔搵得切书咧，会唔会突然之间又要考试咧咁样？咁呢个学生咧就好惊啦，就开始忧虑啦，惊自己咧即系准备唔够就升唔到大学啦。好啦，到真係考完个 DSE 啦，咁又再驚喇喎，就驚自己考得唔好啦，因为呢未放榜㗎嘛，未出成绩啦，咁又担心啦，就开始呢有呢一个嘅失眠啊，集中唔到精神啊，又易发脾气嘅情况出现啦，就开始好似好多事呢都好紧张好担心咁啦。咁同埋原来呢同佢屋企嗰个成长环境都有少少影响，因为话说佢屋企人呢对佢个要求都几高嘅，而且呢佢家姐亦都系一个好读得书嘅， 哇！呢、這个真系 系啦，呢、這个可能真系有个比较啦。 睇下家姐啊，仔咁一个呢啲咁就 佢就系读医科嘅家姐， 哇！重大压力 嗱、啊，但系啊，阿爸阿妈有讲嘅，佢就话诶，尽咗力就得噶啦，咁样咁。 你信啊？ 嗱，就系啦，佢就系唔信啦。 嗱，如果你话你一定要好似家姐咁，佢又好大压力。如果你阿爸阿妈好好，你都 系 好大壓力。 你又觉得 系 假 系嘛？咁嘅一啲嘅间接嘅，我唔知道算唔算勒索嘅 系，咁都唔知点做啦。咁阿爸阿妈即系讲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咁总之咧，佢就觉得诶、哎，自己好似冇家姐咁叻，即系自己会比较啦。咁亦都好惊，即系自己入唔到大学啦，觉得入到大学先叫做有用。咁再加上社会环境等等嘅影响，压力又好大，开始咧就灰啦，觉得对未来咧好似冇希望啦，我都唔知点咁样啦。咁啊，想问一下 Helen， 即系如果面对住呢啲嘅情况，咁应该点样帮佢咧？ 嗯，我觉得呢即是我哋亦都可以又睇返我哋个脑之余呢，即是仲记得我话焦虑呢是乜嘢时态时式㗎，你以前读英文过去现在将来唔准諗即刻答 future。 冇错啦，哎犀利喎。 好大压力㗎， 你嘅理性 区域。好焦虑呀、啊、老师。 就等于阿爸阿妈话唔紧要㗎唔紧要咁。 佢唔准諗即刻答。 哎呀佢都諗咗呀，我特登讲慢啲㗎啦比我平时。咁而系呢都真系喎，对将来对即系。因为你諗下，其实今届嘅 DSE 学生真系。 我觉得真系时代选中嘅细路。 对啦。即系你由二月啊、三月啊、四月啊，即系五月啊，即系而家就七月尾放榜啦。 仲有 Helen， 我要补充一句，我个女读 IB 噶嘛，但如果我系读 DSE 咧，我就会心理会好唔平衡。点解 IB 咁早咁快就话唔使考嘅？ 系啊系啊， 心理就好唔平衡。我唔知道你有冇啲即系点讲啊？即系你嘅嚟睇你揾你揾帮助嘅小朋友有冇咁样同你讲？ 有噶，有啲读 IB 嗰啲都会觉得唔使考，其实都唔系好公平噶，即系有啲佢都会想。 咁佢会唔会因为唔公平有焦虑噶？即系佢讲一句啫。 反而系佢对于即系多数譬如考 IB， 大家知道可能佢会去外国升学啦。即系我谂个焦虑咧就系对于而家外国嗰个情况嘅不稳定啊。咁好多呢一类型嘅即系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人嘅分享，特别即系而家都捉摸唔到佢个标准吓。咁所以即系亦都等于头先Kitty 个好快嘅答案就系讲 future tense 即系讲紧将来嘅焦虑啊、忧虑，就系嗰种不确定性咯。甚至有啲话，喂，可能都开唔到学，或者好似剑桥讲嘅，全部转晒网上 online 系啊，好好、啊，喂，我可以去美国升学啦。不过你喺香港坐喺度 online 系啊系啊，但系为佢哋嚟讲，可能仲安心啲，唔使飞。 阿爸阿妈安心啲，因为我都系阿爸，我个女都系今年大学噶嘛吓、但系对于佢哋嚟讲，佢哋真系好想入佢个大学叫on campus 嘅 experience， 係佢哋又會覺得好欠缺嘅，唔知即係仲有一種好似你話齋啦，即不明朗，到底我幾時先真係可以翻到學校嘅翻學？ 係啊，都未計嗰啲畢業旅行啊、畢業典禮啊 ，cancel 曬啦。 佢哋最 enjoy 嘅係咩啊？即係著到好靚去邊度啊？ 去 prom 係啦，就冇咗啦。即係嗰啲我哋香港式可能叫謝思燕啦、嚇，即係 grad dean 啦咁樣嚇。咁呢啲都係好多擔心。但係咁翻翻頭先，因為 Kitty 講呢個例子就係、其實好多時咧，我嘅處理咧就係真係會同佢傾佢嘅焦慮。 列出嚟啦，讲出嚟啦，甚至可能人哋睇表面佢冇乜嘢嘅，可能爸爸妈妈又即系知书识礼啊，家姐又读医啊，咁冇问题啦，大嘅又得，细个都得噶啦，咁样即系大哥哥同细哥哥对比，好多咧其实承受咗好多呢啲，即系好似我哋话咧，双重标准嘅说话系嘛，即系其实你尽咗力就得噶啦，不过起码合格啦，系嘛，其实我对你冇乜要求嘅，咁我谂即系 conclusion 都梗噶啦， 即系括有括弧嘅后面系。 系啦，即系啲双重标准，我哋话 double bind 咗嗰个情况。咁所以我谂喺佢嘅成长当中，其实可能佢父母都唔觉，所以有时去同佢去重新去经历啦。譬如佢就嚟十七岁，有时我哋会话，好似喺啲辅导嘅过程当中，好似一啲游戏咁，我哋同佢教佢去检视翻自己嘅性格啦，自己嘅强项同优势啦，甚至我哋会教佢咧点去处理佢嘅焦虑，因为有时你话。用理性去讲唔 OK 噶嘛？头先我哋记得个包嘅手仲喺度嘅时候，而系同佢讲：，其实我哋好多方法可以帮自己静落嚟嘅。有时我哋会教一啲静观嘅方法啦，甚至有时我哋话咧有啲叫做 grounding 嘅方法，即系帮佢咧平静落嚟，贴翻地嘅吓。ground 就好似你去个地下咁，咁慢慢让佢知道，原来我唔冷静嘅时候，确实真系好多方法。可能我会睇下远嘅目标系点啦吓，而其实。擔心的時候咧，都可以去同人傾嘅咁譬如即係睇翻佢自己性格咯。如果佢真係想揾啲專業人士傾，或者定係佢有朋友，其實佢個有時我會鼓勵佢哋咧去寫 blog 啊，即係而家就唔係叫 blog 啦。有時可能咧寫一啲淨係佢自己睇到嘅IG 啊，或者一啲社交平台啊，你唔一定去開放俾其他人。即係當一個我哋以前寫即係 記錄 日記 啊，性格嚟想 我哋唔好暴露自己年齡 咁得嘅。系啦，我谂好多听众未知系咩系声格。 佢哋如果做下 YouTuber 咁得唔得咧？ YouTuber 就可能太公开啦，即系咁，我觉得系真系记录佢自己嘅一啲，即系因为文字系帮我哋思考嘅重整吓，而系真系帮我哋心安定神落嚟嘅时候，回归理性。哦，原来我经历咗呢啲嘢，原来我都唔系孤单一人吓，所以有时我哋都会一齐同佢哋倾下，了解一下焦虑嘅来源系点样。 咁所以其实呢个 grounding 系咪都唔系话净系 for 青少年嘅，可能系成人咁样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嘅咧？ 系啊，好易记嘅啫，即系用我哋嘅五个感官吓，即系你去睇啦，去听啦。去食啦，去聞啦，同埋係一個觸感啦。所以有時你好唔冷靜嘅時候咧，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呼吸啊點樣都好咧，其實真係坐落嚟去聽一下身邊嘅聲音嚇，或者感受一下自己即係身體嘅一個感覺。 係觸感啫，所以敏大人同我成日都去按摩就係咁樣，一覺得有壓力嘅時候就捻兩捻咧，就可能舒緩到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再次多謝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嘅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郭善行 Helen 咧上嚟同我哋解答咗咁多問題啦。咁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即係心靈上都得到健康啦。十一點半鐘啊 ，Thank you Hele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于听日早上在北京闭幕，暂时官方未有公布会否在闭幕日表决港区国安法的草案。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其中项犯罪行为改为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并不奇怪，若果有人蓄意损害香港同国家利益，有具体行动推动外国制裁，有机会犯法。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关注，修改之后令到条文的涵盖范围更加广阔，解释权亦都在内地手上，担心解释或会随时间、政治气候同个案而改变。消息指，房委会今年会推售四个居屋项目，合共提供7000多个单位，单位数量创近年新高。其中唯一在市区的项目钻石山启祥苑，每尺平均售价高达9365元，最平的粉岭山丽苑，每尺平均售价亦都要5400多元。消息又话，新一期居屋的600表申请配额会定为46比。 身兼房委会委员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启祥苑的平均尺价高达9000多元，比起去年何文田冠德苑的价格的尺价还要高，认为在经济环境转差的情况下，尺价定得太高，希望房委会因应市民要减人工和失业率持续上升，调整新一期居屋的价格。政府向合资格市民派10000元的计划，今个星期日起接受登记。21间银行当日早上7点开始接受电子登记。全港大约1000间银行分行以及大约120间邮局，亦都会朝9:00-5:00开放，方便市民递交书面登记表格。政府发言人话，经银行办理电子登记，以个人银行账户收款最方便快捷，亦都会最快收到款项。当局提醒使用书面表格的人要按年龄分三批开始登记，首批是1955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而在头两星期登记的人会同步在7月20日左右开始收到款项或者领取支票通知，因此无需急于在首一两日登记交表。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外地输入，至今確診個案累計1127宗，以及有1宗疑似個案。新增個案涉及2男1女，年齡介乎9至41歲，潛伏期間身處印度。除了9歲的男童有發燒和流鼻上病徵之外，其餘2人都沒有病徵。醫管局表示，過去24小時有2名確診病人出院，至今有1074名確診或疑似病人康復出院，仍然有47名病人留醫，其中3人危殆，44人情況穩定。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6247點，升1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31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6.97，瑞士法郎0.952，加元1.359，人民幣7.074，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1.22美元，賣出1742.87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同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色神，原来你和师培是口和心不和的。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嗰、那个女车系矮地嘅，但佢把车咧一路掹住行咧，佢同我逆方向行。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 啊。我知系你、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我 哋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 系。 咁今晚咧，我哋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 Hi， 大家好嘛。今日听讲有彩虹啊，系咪啊？听到啲朋友啊。 之前啊嘛。 之前系啊，连续几日都有 喎。系啊，真系好好好靓啊！ 系啊，咁都开心嘅，即系喺呢个疫情当中咁啊，大家都有少少呢啲 甜头啦， 甜头啦，系啊，令到自己开心嘅嘢啦。咁今日 Anna 咧都系同我哋讲下啲本身系开心嘅，但系中间咧夹咗少少苦涩，就系咧本身咧婚姻就应该即系对好多人嚟讲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噶，虽然有啲人就话系爱情嘅坟墓啦。咁我唔知，我自己未结婚，冇经验。咁但系咧喺呢个婚姻嘅生活当中咧，性都扮演住一个重要嘅角色嘅， 系啊，好重要添啊， 系啊，咁所以今晚 Anna 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即系喺呢个婚姻嘅关系里面啦，即系可以好长噶嘛，系咪先？一世人流流长对住，咁喺呢段咁长嘅日子里面，佢哋会遇到啲咩性方面嘅挑战咧？ 系啊，呢个系好值得分享啊吓，彩虹系好多色彩。我哋都觉得是一个画出彩虹，有时都是讲紧祝福嚟嘅，即系婚姻当然都是啦，结婚摆酒啊，各样都是祝福人开开心心吓。咁但系咧，我哋当然咧喺尤其是我哋面对嘅个案啦吓，各类嘅爱情故事都有。然后佢哋即系我以前都提过啦，即系中学就认识啊，即系情投意合咁结婚咧，系人人都想噶嘛吓，初恋然后就成为夫妇吓，但系咧都最后可能喺婚姻当中都遇到喺性生活问题。是没人知道也没人说，只能够跟我们去分享。当中其实就会看得到一个婚姻生活是一个周期来的，即有些理论都会说分了三四个阶段的，我都想用这种这样的理论去说，即在婚姻生活的周期当中，每个周期呢在个案来看呢，他们大概会遇到什么情形的呢？ 好啊， 可能几集这样跟大家分享。 好啊， 那这个可能会重复，但我觉得用一个这样的架构呢跟大家分享，大家就可能有一个系统性去了解一下，即人，我们尤其是香港的人，因为性是一个很社会现象，有个承托当中之下，我哋嘅人嘅种种现象咯，好嘛？ 好啊， 咁我哋梗系由第一阶段讲起啦。 第一阶段， 你觉得有几多阶段？ 系咯，我正想问。 系啊， 一段婚姻有几多个阶段？第一系咪嗰啲蜜月期噶？应该系，即系开心嘅，仲系 sweet sweet 嘅。 我估总共应该有四至五个阶段。 系啊，头先都讲咗。咁啊，其实唔同嘅学者可以有唔同嘅分法，但系我哋而家攞咗嗰种咧，即系好简单嘅，就系开头，跟住咧就系。即起初，跟住就头嗰几年，跟住中间嗰几年，跟住最尾嗰几，即老年嗰几年咁样吓。即英文 beginning early， 跟住 middle 就 later 咁样样啊。即咁喺初期咧 ，cycle one 吓，即嗰个 marital life cycle 个 stage one， 我哋叫做 the beginning mating and marriage 吓，即啱啱开始真系结婚啦。咁然之后咧就系即大家互相。相对对对判咁样吓，呢个阶段当中咧，其实你话初初大家结婚会遇到啲咩问题，同埋佢哋嗰阵时最重要会系啲咩嘅状态？大家想象啱啱结婚嗰阵时， 我成日觉得佢哋咧性方面应该冇乜问题噶，因为全部刺激感啊嘛，就算一齐即系结咗婚一齐住，都已经系一个新鲜刺激嘅感觉嘅。咁但係反而我覺得可能生活上面會令到佢哋覺得厭惡就真，因為大家要開始再習慣翻對方嘅相處嘅模式，因為一齊住就唔同㗎啦嘛。 係 啊，但係性方面就應該冇乜事嘅，我覺得。 嗱當然咧，因為我哋從個案角度睇咧，就梗係有事嗰啲嚟揾我哋啦，我哋係攞咗一個比較。即係相對嚟講，整個人口嚟講，咁多數可能結婚大部分都唔係太大問題。但係喺個案當中，我哋發現佢啱啱結婚初期可以有嘅一啲咩嘅障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第一就係、是，如果根據研究都會話咧，啱啱結婚初期並唔係我哋想象話係最甜蜜嘅階段。其實係頭嗰幾年係最大壓力嘅喎，都嚇。 真 係磨合。係啊，磨合期。即係如果淨係講關係嚟講，都已經係咁樣啦。大家個親密，即係講情感連結嘅關係，因為太多嘅變奏啦，因為正如冇你所講下個角色嘅改變，可以造成好多調節嘅困難。咁個研究都會咁講。咁性方面，性生活方面，我哋就係話第一個階段講緊，其實就算未結婚前，都有人有啲個案就係我結唔結婚好。 即系 before 我 cut， 因为佢系 beginning 就系 mating 嘅 marriage， 我结唔结好咧？定系喺呢个阶段咧，女性都已经好多，男女都会有好多嘅挣扎噶，啊，即系可能男性 初前吞后啊，又有啲恐惧啦， 系啦，嗰啲就成日都会听到。但系我哋而家讲性方面啦，就系话诶，男女都有啲个人就系、是，喂，我女仔就可能其实我做唔做得到嘅。关于性方面吓，嗰种怀疑自己，因为可能拍拖都尝试过，发觉做唔到，咁我点算应唔应结婚好咧？吓、咁就女仔就会咁谂啦。咁我哋有啲个案，你曾经分享过就系、是，其实究竟如果我都仲未做得到性交呢样嘢嘅时候，我系咪应该考虑系冇得结婚系唔结婚咧？ 吓、 咁有啲个案咁，咁男性都系嘅，即系我有啲个案以前都分享过就是，就系话个男仔就唔能够进入，吓、即系跟住个。未婚妻就紧张啦，咁好唔好结婚好呢、结婚如果佢唔能够进入，我又想 B B 要生 B B， 咁点算好呢？咁、变咗有一堆个个系会有个咁嘅状况。咁就算真系啦，当结咗婚就系、是、我哋之前成日提啦，啱啱结婚亦都会发觉我直情做唔到第一次性交，咁点算好呢？咁、我哋有唔少嘅夫妇个案就啱啱结婚嗰阵时候，大家其实系好唔习惯，有啲直情话要白相见又唔惯啦，然后、有啲就话咧，因为嗰个性生活始终系婚前冇乜特别。去尝试啦，去探索好多咧、就有个太太就话：，哇，我仲喺岸边，但系咧，我个老公就已经过咗海嗰边，即系游到海泳，吹一声去到对岸啦。 系 啊，咁即系个性嘅配合上，佢都未 warm up 啊。咁老公已经去咗嗰边咧，佢话根本就未 ready， 咁就会遇到咧。做唔做到性交呢个障碍系一个好大嘅即系挣扎啦。 但系 Anna 呢个情况会唔会就系、是可能局限喺嗰啲嘅情侣，佢哋喺拍拖嘅时候或者结婚之前啦，佢哋系冇性行为或者系绝少有呢啲身体接触嘅。咁、到结婚嘅初期咧就会出现咁样啦。咁但系换句话讲，如果嗰对 couple 佢本身之前结婚之前都即系性生活系 OK 嘅，咁就未必会经历呢一个阶段咧。 啊，都唔系、我哋咧嗱，当然好多系咁啦，即系佢哋想探索一下，想去进行，点解冇做到或者做唔到，跟住谂住有啲就好谂，唔得，我一定结婚就得噶啦，有啲人会咁谂嘅，点知都系结婚唔得嘅都有嘅吓。咁但系亦都有啲咧就系、是，佢哋各自咧都有拍过拖，各自都有性伴侣，就曾经有即系拍拖有性生活咁样，但系咧佢哋两个走埋一齐咧，准备结婚就发觉唔知点解佢哋两个做唔到呢样嘢。吓、即系一方其实系有时系男仔唔 ready， 有时系女仔唔知点解唔得咁样，男女都有嘅。吓、咁呢个系初期第一阶段，即系 to marry or not to marry 咧，结婚好咧。 咁到底呢个问题系咪即系同心理上面有关？即系主要头先讲嘅即系结婚嘅压力咧。咁我哋一阵间听首歌翻嚟，继续同 Anna 探讨下呢个问题，然后咧就 move 翻去到下一个 stage 啦。 好啊。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片温暖没有家。 使气更高，慢慢漫步海滩便最好，分享苦恼。 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 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简单地相处便最好， 首歌翻嚟啦，咁我哋性情中人咧继续同 Anna 倾偈啦。咁啊，头先咧 Anna 就同我哋分享咗咧，其实喺一段嘅婚姻关系当中咧，即系咁长嘅时间，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嘅变化啦。咁啊，随之而嚟咧就系、是、性生活上面咧都会有唔同嘅挑战。咁啊，一开头咧嗰、那个叫做 beginning stage 咧，就可能啲人会觉得一定系甜蜜啦，蜜月期啊嘛。咁点不知咧亦都唔系嘅，即系 Anna 手上可能有啲 case 就系发现原来。有啲couple 由拍拖转到去一个夫妻嘅身份嘅时候咧，可能咧喺性生活上面咧未必做到呢一件事啊。 冇错， 系啦，咁啊唔知道关唔关嗰个心理状态事，可能即系嗰个身份转变咗，令到佢哋觉得好大压力咧。 是啊，你讲得好啱啦，就是呢我哋当然有啲真係未试过啦婚前下，亦都有啲真係婚前试过喎下，亦都有啲呢係去婚前就係同呢个人拍拖嘅啫，即係大家都係初恋咁样就婚前真係有试过有性生活做嘅，但结咗婚就做唔到咁样嘅下。咁就各类嘅情形都有啦。咁有啲呢就係话发觉心理上就觉得以前那些做得到是因为没那么认真，我们曾经分享过，譬如男士觉得没那么认真的拍拖关系他就很 OK， 现在很认真是一个结婚对象，他就觉得是做这件事好像他格格不入，心态上调节不到这样。也都有些就是说之前呢是很冧，即是很 enjoy， 很激情，很开心，结婚之后呢个女仔忽然间觉得呢，哇原来这么复杂的，我不是一个女朋友了，我是一个太太，然后我有个奶奶又怎样呢，佢就直成个身份转变，搞到佢调节唔到咧，变咗嗰个先生对佢，佢觉得佢唔系我男朋友，佢我老公之下咧，佢直成觉得好陌生啊咁样，个心态上个调节唔到啦，咁当然亦都有啲就系咧，结婚就发觉谂，先至再谂翻，当然有性生活，佢先谂翻，其实我未 ready。结婚啊，我唔谂住系做呢样嘢住噶。不过佢当初结婚咧，可能系为咗 fulfill， 可能佢嘅家人，譬如佢嘅父亲啊、阿爸或者阿妈咁，患病咁啊，癌症咁，然后咧就为咗令到阿爸阿妈未去之前咧，佢都睇到自己结婚咁样吓。咁佢就发觉婚就可以结得到嘅，摆酒各样都得。但系去到咧要做性交嗰阵时，佢哋就。女仔会觉得完全唔得噶，因为佢觉得自己仲系事业顶峰，仲系要创造自己嘅生活吓。 咁啊，呢啲都系名副其实嘅，你攞走咗个身，但系攞唔到我嘅心啊！个肉体就喺呢度。 其实佢会觉得，唔系佢肉体，佢都做唔到，佢想去做唔到，又想快啲结婚，又想快啲生细路，为咗满足即系家人，即系等佢过身之前可以睇到，佢就发觉搞唔掂。 即系得个躯壳咯。 系啊，加埋佢觉得嗰个嘅结婚仲有好多要调节嘅。你第一阶段其实有很多 core task 的婚姻当中，第一大家有一个 initial commitment 是吧，初期的一种很互相委身的状况，但是互相又要很关怀，大家又要慢慢学怎样去婚姻里面 的沟通，还有呢有很多个 conflict 是婚前不会有呢，即当然即是他之前未一起住，现在一起住，或者身份不同之后呢，互相双方家庭啊各样，他们觉得有很多的协伤同埋好多个冲突要去处理，大家互相嘅期望又唔同嘅，包括好简单嘅就边个洗衫边个煮饭嗰啲都有排教，咁又要学呢个性身体互动之下咧，有啲系真系即系好似系拿手唔成势嘅，即系未教得掂咁样，咁系啦，呢个就系、是。 系呢、這个就系第一个 stage 啦，系 beginning 佢哋遇到嘅问题啦，即系可能好多外在嘅因素都会影响到啊，佢哋喺性嗰方面嘅唔协调啦。 冇错。 但我想问一下咧，咁如果呢个初阶段嘅话咧，佢哋有啲乜嘢可以协调翻，或者即系简单嘅，即系佢哋未必需要寻求呢个医生嘅时候，都已经可以互相自己沟通翻嘅咧？ 点解决啊？简单系 Anna 系啦，咁样嘅，因为嚟得揾我哋咧，就当然已经佢哋可能有啲挨咗好耐啦，即所謂初期都話一年兩年，咁終於都揾到人幫佢手咁樣啦。咁但係我就想講一講咧，嗰個整體嘅現象就係咧，好多時候夫婦會各自咧係當咗係對方問題，即係譬如個女性做唔到，咁我老公咪覺得係佢嘅問題，你去搞掂佢，你去揾人你快啲處理，或者女性都話你嘅問題你快啲處理嚇，老公你去搞噶，睇下點樣可以幫到自己咁樣，咁就冇諗到其實係個 system 嘅問題啊，係兩個人互動之後個系統出現咗有啲嘢咧，係需要一齊去當個 problem 係我哋兩個嘅事。我哋两个要去面对咁样吓，咁就系话，如果佢哋咧发觉，即系我哋觉得沟通重要就系、是，即系最惨就系关于性咧，各自喺成长过程当中好少语言去讲啊。于是乎遇到性嘅裂条，佢哋谂唔到点解会咁，又冇得同人讲。即之前可能都是模范人家都觉得哇天仙一对好金童玉女咁样结合㗎嘛。咁冇諗到性方面会遇到啲问题嘅时候佢唔知点同人讲啊。自己两公婆亦都諗唔到办法又唔知咩事。嗰、个沟通系重要同埋能够互相坦诚去讲得到都系重要囉。如果佢哋仲未寻求专人协助佢哋两个互相要沟通下咩事先。有冇办法两公婆倾到系点解我唔 ready， 点解你唔 ready， 系咪有咩其他嘅问题，或者当然身体检查都重要啦、因为有啲人未必做婚前身体检查、或者婚前嘅辅导，咁佢哋就有好多要调节咯。咁去到我哋呢度嘅时候呢，当然我哋都系要揾出究竟佢系纯粹身体 30% 可能系身体问题，咁但系七成都系心理问题嘛。 咁系身体问题系易搞啲定系？ 梗系身体容易啲处理啦， 因为可以对症下药 系 嘛，知道问题 系 边个。 系啊系啊，个病嘅问题就容易处理，一系就系手术方面嘅嘢，一系就系食药，咪处理咗就冇事啦咁样吓。但系而家心理上嘅问题嘅时候，就要发觉原来当人进入婚姻嘅时候呢，佢哋点样去理解婚姻？婚姻当中要面对到好多嘅。期望呢其实需要少少学习嘅。一方面可以负面諗，哎呀点解唔得啊，好辛苦。但另一方面都系当系一个过程嚟嘅啫。我哋决定咗两个人一起，而且以一个婚姻嘅文又要结合嘅时候呢，咁都预咗要有啲时间学习到呢，大家觉得婚姻系点样互相配合得到呢，个身体自动呢亦都可以有所配合囉。因为做一啲练习咁样。 咁喺呢个问题上面，其实可能即系 Anna 你哋都系主要系好似即系同佢哋倾偈嘅系唯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譬如可能你头先提到嘅我做咗人妻啦，突然间好大压力就系、原来我要同埋老爷奶奶一齐住，跟住我原来仲即系多咗好多角色，我觉得好有压力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个已经系事实嚟噶啦嘛，即系我搵 Anna 你都唔会变走我老爷奶奶噶嘛，系咪？即系我要慢慢去接受，同埋可能就系透过倾偈，你会令到我即系向即系正面嗰方面去谂下呢件事咁样咯。 系，我哋就会系同佢都有啲练习做嘅，当然。但第一件事就问清楚，当我哋揾出咗佢，因为初初唔知咩问题嘛，好似搞唔清。我哋揾出咗个 problem 系咩之后，就要问佢一个问题：你系咪仍然都想 commit to 呢个关系？你系咪都仍然爱对方？你系咪想维持呢个婚姻？如果系，我哋就可以开始做到练习啦，咁样咯。 你有冇试过问一个client， 然后佢话谂下都系唔想 有一对以前曾经讲过，即系未结婚啦，咁但系就谂下两个人其实根本就唔 ready 做呢样嘢咧，佢哋有试过即系大家好似朋友咁分开咯，两个下一对，咁但系喺婚姻当中咧，亦都有偶然，即系太太或先生都觉得仲系好朦胧，究竟系咪真系爱就要揾出嚟？初初当然佢哋最后发觉，其实都仍然都系爱对方嘅，好多都大部分都系都好少话结咗婚都话唔爱咁走咗去，如果唔系佢唔会花时间金钱嚟揾我哋帮手。 咁所以其实如果佢哋都即系问自己啊，问心真系好爱对方嘅，好想解决呢个问题，咁其实系咪多数都会可以解决到咧？ 暂时嚟讲，我哋啲个案咧多数都可以处理得到嘅。 咁就 因为关系系。 第一啲關係嘅肯定係最重要嘛。佢喺到呢一點，我哋就可以做啲嘢噶嘛。 嗯，係咁啊，好啊，今晚咧，阿Anna，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啦，只能夠講咗第一個嘅階段，就係呢個婚姻咧，啱啱進入去婚姻嘅 beginning stage 嘅時候咧，一啲嘅夫妻啦面對嘅性嘅挑戰。咁可能下個禮拜咧，我哋就 move 翻去到下一個 stage 啦，會唔會好啲咧？唔知道，磨合咗之後。 好啊， 我哋下個禮拜唔再傾過。 好啊，再見，拜拜 ，thank you。 将抑郁掩盖，狂躁大概亦会被发现有害，无谓一生去当冷面笑着，想欢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内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成世循着道理，给规则洗礼。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句子崩塌地发癫，发展时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余下一次便使惊世骇俗历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有时啦啦啦啦啦啦，有几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跳出故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红结色粗笑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癫，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饰演惊世骇俗坏角色，亦恨悲。